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太子港行动，编剧林晨，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 第三集，扑朔迷离。 自称太子港行动指挥中心的组织绑架了朱永昌的女儿朱慧，以此逼迫朱永昌下令取消对城市规划会议的接待。803带沈西来到外语学院了解朱慧的情况，以便确定她被绑架的时间地点。这时候，太子港行动指挥中心向朱永昌提出用钱换人，勒索200万人民币。803闻讯和沈西匆匆返回太子港酒店，却不料朱永昌已经擅自派卢迪携巨款奔赴交款地点。 宇涛，知道卢迪走哪条路吗？ 基本上是大道，我可以带路。 快，沈西，走，一定要把卢迪追回来。 是。 803，我是017，我们已经到达交款地点，请指示。 017注意，全面警戒，卢迪已经带着巨款上路了，我们正在设法跟踪他。你们要随时注意周围情况，绝不能让钱轻易地落入犯罪分子的手里。 017明白。 803，前面路口好像出事儿， 倒车，绕出去。 好嘞，坐稳了。停！哎，您看。那堵在路口的车好像是卢迪的。 下车，过去看看。 803，这是卢迪的车。 哎， 你看，他伏在驾驶座上昏过去了。 快，打开车门。 好。 小心， 什么味儿？这么呛人！ 哎，小心路毒。 哎，803。车厢里不像有钱呐、 哦，放钱的航空箱锁在行李舱里，是我亲手放的。 快打开行李舱！ 是。哎，803，在这儿。 宇涛，这个箱子就是你亲手放的那个吗？ 没错，就是它。 把它打开，快！ 哎，怎么都是废报纸啊？ 你没搞错吧？ 钱是我亲手放的，满满一箱，整整200万。 你肯定这就是原来那个航空箱吗？ 绝对不会错。 哎，这怎么搞的啊？出什么事了？车堵到了，快走开，快走开！ 啊，同志，我们是刑警队，正在办案。 好，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吗？ 哎，同志，快过来，帮我们把这车推到路边。 哎，好， 都让出来再说。 好，来， 沈西，你去给医院打个电话，幺零救护车。 快去。 哎，同志， 嗯， 哎，现在好了。 我想知道，这道怎么会堵死的？ 哦，刚才有一辆吊车发生了故障，横在路口，阻碍了两边的交通。我刚疏通，哎，没想到现在又给堵上了。 那辆吊车堵了多长时间？ 嗯，大概20分钟吧。 看清车号了没有？ 看清了，上海01，3174。 3174，你肯定吗？ 肯定啊，车牌是新喷上的，嗯，很醒目。 你还能认出司机吗？ 能，男性，戴鸭舌帽的，左脸上，有个胎记。 好，谢谢啊。 哎，不用不用。 来，于涛，于涛，你送卢迪去医院。 嗯， 沈健啊，我们去查那个吊车去。 快，是。 卢迪被于涛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轻微的中毒昏迷。经过治疗，卢迪很快就清醒过来。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一眼就看到坐在病床边手捧鲜花的于涛。 醒了？受惊了吧？这是给你的，我刚买的鲜花。 我怎么在这儿？ 你昏倒在车里了，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医生说你只是轻微的中了点毒，就像喝了点迷魂汤似的，没太大危险了。 我的箱子呢？ 箱子在，只是空了。 钱被对方取走了？ 警方可能是这么认为的。 好极了，这下朱永昌该吃不了兜着走了。 你就那么恨他？ 恨之入骨，我巴不得他倒霉，巴不得他死。 真够坦率的，可爱的女孩子，你的坦率尽管令人不寒而栗，却也还是十分可爱的。 行了。我记得你还有承诺过的诺言没有兑现。 我现在就能兑现。你看这是什么？ 什么？ 一份文件的复印件，确切的说是有关振华公司承建太子港酒店喷水池和承包会议大厅内装潢的合同书。 振华公司就是那个个体户的大兴建筑公司。 嗯， 怪会议大厅里的壁纸和地板都铺得那么差劲。 这是小事儿了。据我所知，当时振华公司的实力在几家竞争的公司中是最弱的，也没什么特别的设想。但是朱永昌却拍板认可包给了他们，并且给了个高价。虽然合同上说他们采用的原材料将是优质进口材料，可我敢打赌那雕塑里没有半点进口货。 你怎么知道？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建材都是进口材料吗？ 哎呀，施工的时候我曾去检查过好几次进度，看到水泥袋上都是中国造字样。 那你当初怎么不提出来呢？ 当时我只是个普通工作人员，人微言轻，向谁去提啊？再说朱总把工程有意包给他们做，鬼知道这后面还有什么别的勾当。要知道仅偷换建材一项就能省出几十万呢。 这么说，朱永昌确实有可能受贿。 有趣的事还有呢。太子港封顶的时候，原基建处长莫名其妙地从楼顶上掉下来摔死了，而且这次什么都不炸，就炸掉这个喷水池的雕塑。 太可怕了。听你这么一说，我简直怀疑振华公司和太子港行动指挥中心有什么关系。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那个什么指挥中心不是还想炸掉会议大厅吗？ 对呀。于涛，你真是替我找到了好武器。不管振华公司和太子港行动有没有关系，至少我们有这个合同，就能让朱永昌如坐针毡，不得安宁。 卢迪，我看还是把这事儿交给警方吧。 不，我要自己干。 可这事毕竟关系到整个太子港，关系到朱慧的安全。要是振华公司真的和这次发生的一系列事有关的话，那么 原来你是在想着朱慧，他喜欢你爱你是吗？或者说你们曾经像一对恋人，或者本来就是一对恋人？ 别这么尖锐嘛，朱慧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 是这样吗？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我和朱慧只不过是朋友，连朋友都算不上了。有时候朱总让我接送他，我能不去吗？ 别解释， 我没兴趣听这些，我只想 想什么。 我要出院。 这别说傻话了，脸色还那么苍白，你怎么可以出院？ 我要出院，我要去见一个人。 谁？ 在合同上签字的另一个人。 胡卫国，振华公司经理。哎，不行，这太危险了，他是那种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人，若是这里面真的有什么秘密勾当被你捅破了，他肯定要恼羞成怒。 我就想激怒他，我乐意看到他们狗咬狗斗个不可开交，我要让他们知道恶有恶报，上帝是公正的。 可我不能让你去冒险呐、 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你不能拦我。 卢迪， 你要帮我，我要出院，我要复仇。 我，你，哎呀， 你说过你爱我，爱我的人就不该违背我。 好吧，我送你去。看见吗？前面那片工地，就是振华公司最新承包的一项工程。 好吧，就停这儿。 好，我 想一个人去。 啊，你行吗？真的不要我陪你？ 我能保护自己。 好，我在这儿等你吧。 穿西装的这个同志，你从这儿坐过来看看。 哎，好，谢谢啊。 胡先生，真有闲情逸致，一个人在这里欣赏黄昏的落日。 嗯，你是谁？谁让你上来？ 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哦，你看，又一座你承建的高楼要封顶了，胡先生真该为此骄傲啊。 你到底是谁呀？ 我说过一遍，当然我还可以补充一点，一个对你承建的建筑特别有兴趣的摄影爱好者。哦，比如说太子港酒店喷水池里的船形雕塑，虽然不是你设计，可要把法国设计师的意图表现出来还真不容易呀、啊。可惜呀、啊、让人炸了。 你说什么呀？ 那我说夕阳下的工地还真壮观，不是吗？真该好好拍几张照片，可惜我忘了带相机了。 快给我下去吧。 哎呦，胡先生，你妨碍我找感觉了。 感觉？什么感觉？死的感觉。 胡先生，你不要吓唬我。不过我倒听说太子港酒店封顶的时候就有人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死了，是真的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人家都说那是一起意外事故，我不信。这四十好几的人了，还是基建处处长，会这么不小心？不依我看，不是自杀，准是谋杀，你说呢？ 小姐，你再胡说八道我就不客气了。 当代企业家多少得有点幽默感，是不是？胡先生，顺便问问，你还记得这张合同吗？这上边可有你的签名啊。 这是从哪儿来的啊？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应该想到啊，所有我要知道的总有人会告诉我的，不会是我编出来的。胡先生，你该知趣，不要太过分。好了，冠龙上来了，我走了。 哎，慢着，把你手里的合同留下来。 你要就留着吧，我走了。 我可不想留什么合同，把他撕得粉碎。 胡先生，那不过是复印件， 原稿你可撕不了，只要原稿在，我还可以让人多复印几份给你送来，让你撕个痛快。 臭婊子，想耍我还没那么容易呢。臭，派丫头来玩我，咱就陪你玩玩。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他妈的过得好。 于涛， 哦，谢天谢地，你总算出来了， 一根毛也没掉。我说过我能保护自己 啊，答应我，以后再不要冒这样的险了啊。 你真怕我出事？啊， 你真的没事啊？ 一切顺利。哎，我敢打100%的赌，胡卫国和朱永昌之间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 哦， 那份合同就是证据。他们在那个工程里肯定做了手脚，看胡卫国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真是不打自招。 嗯， 他简直想象不出我怎么会知道那么多那么详细。他看我的那种眼光啊，就好像看外星人似的，又惊奇又害怕。太有趣儿了。 行了，别太兴奋了，我的女侦探，看你脸色苍白的，快上车吧，我送你回家。 好吧。 当卢迪和于涛去工地找胡卫国的时候，803和沈西终于查到了那辆车号为上海013174的吊车所属的车厂。他们赶到车厂调度室。 哎，师傅。 哎， 师傅。 哎， 我们是公安局的，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 啊， 那这是我们的证件。 嗯，哎呦，803呐，大名鼎鼎啊。行啊，你要了解什么情况尽管问。 啊，师傅。 哎， 我们想看一看013174吊车的出车记录。 哦，3174啊，你们没搞错吧？ 怎么了？ 这车离合器坏了，正趴窝等着修呢。 哦， 嗯， 我们能看看吗？ 行啊，嗯，来看。就是最里边那辆。 就那辆。 哎，对。 803。 嗯， 这车即使没坏，要从那一大堆的破车里开出去，也简直是个奇迹啊。 哎，师傅。 嗯， 这辆车的驾驶员呢？ 驾驶员呢？ 嗯， 哎，正巧新婚，跟他的如意郎君上桂林度蜜月去了。 什么？她是女的 啊？ 哎，同志， 嗯， 你们这儿有没有男的开吊车的？ 有啊，不多啊，就两个，其余的都是女同胞。 哎，那有没有一个左脸颧骨下头有一块胎记的？ 胎记？ 嗯， 哦，有，他叫孟光，不过啊，他开的是3114号。 能找到他吗？ 他今天正好调休啊，不过他的家挺近的，就在车厂边上。 哦，那他的车呢？ 他的车应该在啊。怎么不见了？哦，兴许又停到他们家门口去了。这家伙老违反厂规。 好，同志，谢谢你提供的情况了。 哎呀，不用客气，只要你们能漂亮的多破几个案，我们也跟着过瘾呢。啊， 行啊，再见，师傅。 哎，好， 再见 啊。 803。 嗯， 现在去哪？ 你说呢？ 孟光家，找那辆冒牌的3174。哎，803。 嗯， 你看，你看，前面肯定就是孟光家，那门口还有一辆吊车呢。哎，哎，吊座的车号，哎，3174。孟光在家吗？ 哎，哎，我就是。你们？ 啊，你就是孟光啊？ 啊， 哈，我们俩是公安局的，想跟你聊聊。 孟光， 哎， 你今天出过车了？ 今天我调休。 调休？今天下午3点钟左右，在福兴路西藏路口有一辆吊车突然熄火，造成了交通堵塞。那吊车的车号是上海013174，是你的车吗？ 不是，我的车号是013114。 啊，3114。据我们调查所知。314号车正在等着修理，根本出不了厂。 而你停在门外车上的车号却恰巧就是013174，怎么解释？ 我大概喷漆喷错了。 什么时候喷的漆啊？ 不是昨天，上个星期。 你错了那么长时间都没发现啊？这可不像个有十年车龄的老手所干的事儿。而且据我所知，你这辆吊车是半个月前刚刚进来的新车，不需要重新喷漆，也不大可能随便就熄火嘛。就在下午短短的这次交通堵塞当中，另一辆车有一笔巨款被偷窃。这样的巧合好像是一种预谋吧。嗯，我想你并不想跟这种事儿有什么瓜葛。 不，我不知道钱的事情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帮朋友一个忙啊。 那辆车是你的吗？ 是。 你明明调休了，开着车跑那么远干什么？ 是一个朋友要我去的，他跟别人打了赌，要是我敢在西藏路口搞一次堵车，他就能赢3000块。 那你刚才干嘛死不认账？ 我怕你们查出我故意熄火，吊销我的执照。 那么你为什么要改你的车号呢？ 我怕让交通警逮住，我知道3174趴窝着，即使交通警记住了车号，查也查不到。3174车今天没有行车记录。 孟光，你那个朋友是谁呀？你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替他干这种事呢？ 他叫胡卫国，是振华公司的经理。我欠了他一笔赌债，他说只要这次打赌能赢，我那10000多块钱的赌债就一笔勾销，所以我就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年前振华公司承包了太子港酒店的一个工程，租了我的车，就这么认识了。后来就在一块玩，他挺仗义，出手又大方，还时不时的给我点零活，让我赚点外快什么的。 承包了太子港的什么工程啊？ 太子港酒店的广场和喷水池的工程。 哎，孟光，这回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吧？ 啊，这句句是实话，我没胆子撒谎。我 小金，走吧。 哎， 你们不处理我了？ 哼，该处理的总会处理的。孟光，我建议你呢，先去处理你那辆车啊。 是。 再好好写份检查，提高认识。 一定。 803和沈西离开孟光，马上要通了总部的电话，要他们提供有关胡卫国和振华公司的情况。总部很快就将信息反馈回来。 哎，803，你看，资料出来了。胡卫国，现年35岁，南市区出名的流氓，16岁曾持刀伤人，因未满18岁被免于起诉，送入少教所。后来又因结伙打架被判入狱，出狱以后与人合伙倒卖塑料粒子、煤炭、彩电，什么紧俏就倒卖什么。2年前开了振华公司，实质上是个皮包公司，充当建筑中间商。太子港酒店的工程是他们接的第一笔大生意。当时酒店方面工程筹建组的店方首席代表是朱永昌总经理。 就这些吗？ 啊，就这些。 哎，沈西啊， 嗯， 让总部继续调查振华公司，提供进一步详细的情况。 嗯， 尤其是太子港酒店的那项工程。啊，对了，让他们把那些雕塑的碎片送技术处化验。 是。 哎，等等，卢迪怎么样了？ 于涛把他送到医院以后来过一个电话。他说卢迪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昏迷嘛是因为吸进了某种毒气，引起了神经性的休克，估计是有人往他车内投放了某种挥发性的麻醉品，然后拿走了钱。 这是化验结果吗？ 不是，这是我的推测。事实上我刚才又挂了一个电话，医院方面说他们已经结账走了。 这么快啊？ 哎，803，我们现在去哪？ 给太子港酒店挂个电话，通知朱永昌，我们今晚想约他聊聊。 聊谁？胡卫国吗？哎，有意思啊，都凑到一块儿去了。我觉得胡卫国的嫌疑大极了。 在未被证实之前，所有的假设终究不过是假设。嗯， 你这话没错，可现在我的肚子是货真价实的饿了。 那好啊，那先充电，然后再找朱永昌啊。 要知道803和沈西有没有在朱永昌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被卢迪激怒的胡卫国又会干出些什么事情来，请听第四集《欲盖弥彰》。 刚才播送的是《太子港行动》第三集《扑朔迷离》，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祖文忠，音乐编辑殷红，录音合成王青、张维凤，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音爱乐乐团，拟音苏东升，剧务顾达，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林海演播，卢迪由宋一宁演播，于涛由宋怀强演播，朱永昌由许承先演播，朱慧由姚培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曹雷、翁振兴、王肖兵、金林、谭维红、梁辉、陆成、隋磊、金鱼、邓平生、苏东升等。解说丁建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太子港行动，编剧凌晨，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陈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群橄榄色的歌。 第四集《欲盖弥彰》。 太子港行动指挥中心提出以200万人民币换取朱慧，朱永昌救女儿心切，擅自让卢迪带上巨款去交钱。当803和沈西追上卢迪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昏迷在车中，巨款却不翼而飞。于涛将卢迪送进医院，并交给他一份合同副本。卢迪从中发现朱永昌和振华公司经理胡卫国之间有秘密勾当。与此同时，803和沈西也找到了引起交通堵塞的吊车司机孟光，发现所谓吊车抛锚完全是一起人为事故，孟光背后的指使者也是胡卫国。 哎，803， 嗯， 我们现在去哪？ 给太子港酒店挂个电话，通知朱永昌，我们今天晚上想约他聊聊。 聊胡卫国？ 嗯， 哎，真有意思啊，吊车抛锚，交通堵塞，卢迪昏迷，巨款失踪，然后又是这个胡卫国。 承包了太子港酒店工程，现在又出了个朱永昌，哼，都凑到一块儿去了。哎，不过我觉得这当中胡为国的嫌疑最大。 在没有被证实之前，所有的假设终究不过是假设。嗯， 哎，你这话是没错，可现在我的肚子是货真价实的饿了。 好好好，先充电然后再找朱永昌啊。来，小子，给你。哎， 喂， 嗯， 又是面包啊，都吃了三顿了， 可是顿顿不重样。好了好了，小子别发嗲了，办完事我请你啊。 你请我？ 嗯， 蓝村餐厅鸡肉微面。算了吧啊，别再吃出个案子来，咱们这个还没完呢。 这回你就想不到了吧。 啊， 这回啊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让于涛请咱们高级一回，怎么样？ 哎，对对对对对，嗯， 快给酒店挂电话吧。啊， 哎，好。 哎， 总经理，刚才公安局的沈西挂电话到酒店找您，我告诉他您回家休息了，我给了他您家的地址，大概过一会儿他会到您那儿去的。 他有没有说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没有。 啊，知道了。 朱永昌刚放下电话，门铃就响了起来。 爸， 小慧， 哎呀，渴死我了！爸，有什么好吃的没有？我饿得可以吞得下两只烤鸡。嗯，有没有热水吗？我要洗个澡。 哎呀，你怎么就回来了呢？不是让你明天早上回学校的吗？ 我可不要一个人待在外面，什么破旅馆，又吵又脏。再说苏州我早玩腻了，又是一个人，闷得没劲儿吗？ 哎，真是。 爸，没事儿的，我这么晚回来没人看见，我在家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溜回学校不是一样的吗？ 不行，你不能待在家里。 嗯， 好吧，我给你找个旅馆先睡一晚上，明天早上就回学校。 我不，我偏不，我累死了，我要睡觉，我现在就去洗澡。 哎，小慧，你，哎呀，这个孩子真是。 都是你，都是你！莫名其妙要我离开上海一段时间，还不能告诉人，不到时间也不许回来。我不就是早回来几个小时吗？不让我待在家里，还说是最疼我的。嗯，要是妈妈在，肯定不会舍得的。 好了好了，别哭了。 小慧啊，你把水关掉。我有话跟你说呀。爸爸也是万不得已啊，爸爸碰到了麻烦了，有人在讹诈我，要我拿出200万。 什么？他是谁？ 你还记得吗？振华公司的经理 胡卫国。 对。 嗯，我早说过他不是个好东西，一副色眯眯的样子。 太子港酒店修建的时候，他找到了我，想承建一个工程，给了我很多钱，我就答应了。没想到这次他就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 爸，你受贿呀。唉， 小慧啊，爸爸，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啊，我要让你过上好日子，没有钱什么都不行啊。小慧，你不是想去美国留学吗？有钱爸爸就能送你去，不也是为了你吗？ 爸， 可是没想到，哎，我现在到哪去拿那么多的钱呢？ 那怎么办呢？ 你还记得我让你录的一段音吗？ 你让我排的那个小品。 对对对， 真恶心，绑架带强暴的。你那个搞电影的朋友真中意了，我也不演，我可不是福尔斯特。 小慧啊，那是爸爸在撒谎，根本就没有什么搞电影的朋友。我想借口因为是罪犯要一笔赎金，这样 我就可以从酒店里抽出一笔钱来交给胡卫国。所以我要你悄悄地出去两天，等这边的事情成了以后再回来，一切也就天衣无缝了。 爸， 哦，那个录音就是让警方相信你是真的被绑架了。刚才酒店总台给我来了个电话，说警方今天晚上要到家里来找我。 啊， 不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所以我不让你待在家里呀。 那 糟糕，他们来了。 啊，那怎么办呢？我 小薇，你要记住啊，你就咬定你是被绑架的。 我可不知道该说什么。 哎呀，你就随便编个，只要编得像。 不行，我脑子都乱了。 哦，小薇，你昨天什么时候离开学校的？ 下午五点多。 五点多，对对对，你就说，天黑以后被几个歹徒绑架的。 朱总经理在家吗？我是刘刚啊。 哦，是803呐。好，你等一等啊，我就来。记住，别开口。你先在卫生间里边待一会儿，好好想想。我就说你在洗澡。 好吧。 啊，来了来了。哎呀。 啊，朱总经理。 这么晚，你们还来找我啊？发生什么事情了？哦，听说卢迪昏过去了。哦，钱倒是被拿走了。都怪我糊涂啊！ 不过你女儿倒是平安的回来了，是吗？ 您怎么知道的？哦，你看，你看，哎、你是803吗？真是名不虚传呐、啊，消息真快啊！ 老实说呀，进门前我还不知道呢。 哦， 不过一进门，我就听到浴室里有水声，桌子边还有一双高跟鞋，我想八成是你女儿回来了。 哦，厉害厉害。不知道二位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是不是那笔款子？都怪我光顾着急女儿，也没跟你们商量，捅了娄子。 哎，当然是人的生命要紧了，能回来就好了。至于罪犯，我想他们是逃不脱法网的。 对对对， 我们本来呢想跟你来了解一个人， 哈， 既然朱慧回来了，我们想向他了解一下被绑架的全过程。 哦，当然当然，协助破案嘛。小慧啊，你好了没有啊？ 嗯、我。 公安局的同志要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啊，我就来。 啊。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803啊，那位是沈西同志。 啊，你们好。 你就跟他们说说你是怎么被绑架的啊，别怕，照实说啊。 嗯，昨天晚上我到青年宫去参加活动。 对对。 刚出校门没多远，就从黑暗里窜出两个人。他们都戴着面罩从背后扑上来，然后用一块手绢捂住我的嘴。 哦， 我闻到一股很怪的味道就昏过去了。 别着急，慢慢说啊。 后来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手脚都被捆住了，嘴里还塞着布。那是一个很破烂很破烂的小茅屋。 哦，是吗？ 什么也没有。 哦， 没有吃没有喝，有的只是一双双饿狼一样的眼睛。 哦， 那么他们一共是多少人？你能描绘一下他们的特征吗？ 你说说。 他们一共有五个人。 啊， 那个八脸是头，他们都这么叫他。他的嘴边有一道疤，还长着一脸的络腮胡子，其他的我就说不清楚了。反正都是一脸的凶相。 他们有没有让你给你父亲打过电话？ 电话？ 你不是在电话里哭着要我救你吗？ 对对，他们逼着我对话筒说要我爸爸救我吗？ 是是。 嗯，他们为什么放你走呢？ 我也不知道。 他们一开始威胁我说，要是我爸爸不把钱送来就杀了我。后来他们又把我蒙上眼睛推进一辆车里，就放我回来了。 对对对，他们从卢迪那里拿到了钱，当然就把小慧给放回来了了。 哦哦，对了， 哎， 朱总啊，我想问你个人。 哎，大家好，这个慢慢再说好了。你看天都晚了，朱慧友刚刚回来受了惊，还是让他们早点休息吧。哎，朱总啊， 哎， 打扰你了啊，我们告辞了。 好， 再见了。 不客气不客气啊，居民一家嘛啊。 好，再见 再见， 再见再见。 八零三， 嗯， 你怎么 上车自首？ 怎么回事？我们不需要了解护卫国的情况了。 需要，但不是向朱永昌了解。而且我现在更感兴趣的是朱永昌和胡卫国之间的关系。 什么意思？ 你对朱慧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怎么看？ 哼，凡事说过了头啊，就失去了真实性。 怎么讲？ 哎，按照朱慧的说法，他才出校门就被绑架了。可是按照我们的调查呢，朱慧大约是下午5点多离开学校的。在这个季节里，5点多天根本就没有黑，所以不存在从黑暗里串出两个人的说法。而且他说那两个人是从背后绑架他的，随即他就昏迷了。那么他怎么又可能看到那两个人是戴着面罩的呢？ 你认为朱慧没有说实话？ 我认为所谓的绑架经过不过是朱慧讲给我们听的一个故事，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被绑架过。 可是下午我们确实在太子港行动指挥中心打给朱永昌的电话录音里听到过朱慧的呼救声啊。 这正是一个最大的破绽。我想尽管现在上海市已经实现了7位数的拨号，但是电话还不会普及的装进一座很破烂很破烂的小茅屋里吧。 哎，可是那呼救声是千真万确的。 那呼救声当然是千真万确的，是朱慧的声音。只是你想想，既然电话可以被录音，那么录音当然也可以通过电话播放了。 你是说电话中朱慧的呼救啊不过是他预先录制的音带？ 对。 难道这个朱慧和太子港行动有关吗？ 这很难说，不过至少说明他和这场子虚乌有的绑架案有关。 嗯，很好，往下说。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我当初的推断是错的，因为我忽视了两个不应该忽视的细节。第一是他托同学还的那本书，那本书第二天就到期了。第二是他床上的帐子，一般来说只有放假或者回家的时候他才把它放下来。哎，也就是说当他准备离开学校较长一段时间的时候他才会放下帐子。可是这一次他正好是放下帐子走了，所以那天朱慧并不是准备去青年宫参加活动才离开学校的，而是有意的准备要消失几天。 嗯，好样的，沈西，我真为你感到高兴啊。 不过 嗯， 我有点不明白，你说一个涉世不深的女孩怎么会这样深陷泥潭？ 也只有一个涉世不深的女孩才会为自己心目中最敬爱的父亲去做傻事。 你说朱永昌？ 嗯， 可他是酒店的总经理，跟自己的酒店过不去，吃饱了撑的。 一个人要做些不合常理的事情总是有些他不可告人的原因的，或者想掩盖些什么。嗯， 你是说 比方说坚守自盗？ 坚守自盗？哎，你是怀疑所谓的太子港行动不过是朱永昌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同伙一起精心炮制的一个大骗局？ 推测终究是推测，我们还需要一些强有力的证据来证实我们的怀疑吗？ 哼，难怪你叫我把车开那么快到局里去，看来啊，别指望你今天晚上请我吃夜宵了。 嗯， 大概连睡觉你都不让我睡了吧。 完全正确，伙计。 正当八零三和沈西赶回局里紧张地寻找有关朱永昌参与犯罪的事实依据时， 卢迪却带着能证实朱永昌贪污受贿的证据，以及跟胡卫国斗智出战告捷的喜悦，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他走进门，发现母亲守着一桌饭菜在灯下等他。卢迪一阵激动，不由得心疼起妈妈来。 妈，呀，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吃饭呢？ 等你啊，你不回来，妈妈怎么能放心呢？看你累的，饿坏了吧？我去热菜啊。 妈，我在外边吃过了，朋友请的。 朋友？ 嗯。 是不是就是于涛啊？小迪，你告诉妈，你是不是对他有感情了？ 妈，你觉得他好吗？ 你不是说他在追你们总经理的女儿吗？ 朱慧。哼，我想于涛大概爱的是我，不是他。 小迪呀，你到底是真的喜欢于涛，还是为了和朱慧争个高低呀？妈为你担心，你不能用自己的幸福做赌注啊。小迪，人总是要以善待人才好啊，否则因为一念之差做错了事，等到错到无可挽回的时候，就会后悔的。 后悔？妈，我一向以善待人，可如果有人伤害了我或者我爱的人，那我绝不会忍气吞声的。 小迪啊，我一直觉得你心里有一种恨，这种恨蒙蔽了你的眼睛。其实你没有理由这么恨他们父女。 没有理由？妈，你忘了我们孤儿寡母忍饥挨饿的日子？你忘了爸爸的死？他死得那么惨，这一切都是朱永昌造成的。 什么？你 妈说，你别瞒我，虽然那时我很小，可我发过誓要为爸爸报仇，我要找到陷害他的人。长大以后我就一直在找，我早就把你们之间的关系都搞清楚了。你们三个人在大学里是同班同学，朱永昌和爸爸都爱上了你，可你嫁给了爸爸，他就一直怀恨在心。终于在文革的时候，他找到了机会，一封匿名信把爸爸送进了隔离室，送上了死路。哼，只是他绝不会想到，现在我也要把他送上死路。 你说什么？ 妈，我已经找到了对付他的武器。你看，这是他贪污受贿的证据。 他贪污受贿？ 对，铁证如山。 小迪啊，你是不是要把这些事情都告诉公安局啊？ 不，我要用我的方式来惩罚他。哼，可我嫌脏，不想自己动手。我找了胡卫国，我想我已经成功地挑起了他们之间的猜疑和矛盾。像胡卫国这样的亡命之徒会毫不留情地除掉任何对他有危险的人。他对朱永昌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不，小迪啊，不，你不可以这样。 妈， 不可以。你弄错了，害你爸爸的不是朱永昌。 我没有弄错，只有他才可能对爸爸在大学里的言谈那么清楚。 可是有一个人比朱永昌更了解你的父亲。 谁？ 我。写那封匿名信的是我。 你撒谎。 不，我说的是真话。孩子，关于我们三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妈妈瞒了你20多年。妈妈原来只想这些不堪回首的历史让他在心里成为永远的秘密吧。可现在这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妈不得不告诉你。 妈， 当年 我们三个人是在一起念大学的。你父亲卢成和永昌是好朋友，我知道卢成喜欢我，可我爱上的是永昌，我们感情非常好。可就在毕业前夕，也就是57年，永昌在卢成面前说了一些过激的话，卢成就对我说，如果我答应离开永昌嫁给他，他就把这些话都忘掉，否则他就去汇报。那时候我很幼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了永昌我就答应了卢成。我离开了永昌，结果永昌一气之下主动要求去了郊县。 后来呢？ 再后来文革开始了，越搞越凶。那个时候我想起了卢成在反右的后期也曾经流露过某些情绪，于是我就写了那封匿名信。寄出这封信的时候，我觉得我终于对得起永昌了，可我没想到卢成会因为这封信受到那样的折磨。卢成死了，我才发觉我又背上了十字架，我又做错了事。所以孩子，妈不能让你再做错事了，不能让你以后像妈一样沉重地活一辈子。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管你怎么说，我不会放过他，我不会放过他的。 不可以啊，孩子，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和永昌的女儿。 不， 这是真的。就在我决定和永昌分别的那个夜晚，我把我自己全都交给了他。 这不可能，妈，这不可能。 查查你的出生年月，你就会发现我和卢成结婚以后8个月就生下了你。可是你并不是一个早产儿。 你别说了，妈，别说了。 孩子，你救救他，你要救他，他是你的父亲。 妈， 面对突然揭开的身世之谜，面对母亲对这么多年来的恩恩怨怨出乎意料的表白，卢迪完全乱了方寸。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痛苦异常，他觉得以往支撑他的一切都在崩溃倒塌。然而觉得乱了方寸的人不只是卢迪一个。就在803和沈西走后，自以为可以松口气的朱永昌又被一个电话搅了好梦。 喂， 姓朱的，你死到临头了。 嗯，是你，胡卫国？ 你好大胆呐、啊、朱永昌，你真的不知道阎王爷生3只眼？ 什么意思？ 你答应给的钱呢？ 那200万我亲自布置送出去了。 想耍我吗？别说200万，就是人民币的一角碎片我们都没有收到。 这不可能啊，航空箱里的钱不是让你们取走了吗？怎么想耍赖？ 别他妈装孙子，别跟我们玩把戏，也别想拖时间，否则我们对你的宝贝女儿可就真的不客气了。 不不不，你们不能不守信用啊。 不守信用的是你。听着，最迟明天下午我们要拿到钱，钱到手就2清了。 这可是我 记住，我们要是完了，你 也跑不了。 喂， 要知道钱究竟到哪儿去了，卢迪和朱永昌之间还会发生什么，803和沈西有没有找到朱永昌犯罪的证据，请听第五集《穷途末路》。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